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,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晚上9点，上海。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。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。 我是张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是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毅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我们的紫霞仙子回来了。在新一期的王牌对王牌里，他带着我们重温了那些过往的经典。《大话西游》里，至尊宝对紫霞说：“你知不知道，我一直在骗你。骗就骗吧，就像飞蛾一样，明知道会受伤，还是会扑倒获胜。飞蛾就是那么傻。”时隔多年的朱茵在节目现场说：“23年前，我认识一个女孩，是她让我理解我的意中人。”总有一天会踏着七彩祥云来迎娶我的。我相信这个是所有情窦初开的女孩最简单的盼望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紫霞那个时候就知道她在追求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，她还会苦苦追求吗？我敢担保，她一定爱得义无反顾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哭了。那个可以为了爱情牺牲一切的紫霞，多像此刻的你我。就在前不久，有人问我，如果给你重新选择一次，即使知道你之前的感情会失败告终，你还会义无反顾去爱吗？我的回答是会。小时候喜欢玩拼图，就哭着闹着一定要去买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拼完整，但买回来我就很开心。长大了喜欢口红，我妈每次都说买那么多用得完吗？其实没有一支口红是能用完的，但喜欢了就是想得到。爱情也一样，刚开始谁也不知道能一起同行多久，但总不能怕下雨就不出门，怕没结果就不开始。管什么能不能走到最后，爱一天有一天的温柔。爱是一生磨难，不爱是一生遗憾。那时候还没有和三世先生在一起，朋友就不止一次地问我，真的想清楚要和他在一起了吗？他以前可是个玩咖。我告诉他，如果我没有和他在一起，我一定会后悔，一支断货的口红还能预定。可这样错过了一个喜欢的人，我以后一定会抱着被子哭的。就连公开后，也有很多人说秀恩爱死得快，你就秀吧。看你以后分了手，是怎么打脸，打得啪啪响的。比较熟的朋友，我就直接怼回去，见不了光的恩爱。就算死了也没人知道。其实每个人在爱情面前都会不自信，怕分离，怕他喜欢上别人。 把我的孙悟空变成别人的齐天大圣，把自己的露娜变成别人的紫霞仙子。记得很久之前看过一期奇葩说，节目组当时给的辩论题是：从未在一起和最终没有在一起，哪一个更遗憾？当时有一个小姑娘说了一段话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她说：“如果我喜欢一个人呢，我就从第一眼到最后一眼，把这个人爱够，把我的感觉用光。我只希望那些年让我成长的人是他，之后的那些年，他喝过大酒后想到的人是我，而不是其他比我完美太多的人。只要爱过，都会留下痕迹。至于往事，就留在风中。如果我再遇到一杯好酒，我会毫不犹豫地举起酒杯，跟大家说，干了这杯，不为什么。其实爱情没有那么复杂，既然喜欢就在一起，就算不能走到最后，能同有一段回忆，无论好坏，都已经是三生有幸。三生有幸遇到你，总是悲凉也是情。有酒就去喝，有爱就去爱，一辈子这么长，爱错也无妨，走错路记得拐弯，爱错人记得放手。我们这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，他们有些来一阵子，有些来一辈子，没有谁一开始就能猜中结局。朱茵最后在节目里说，无论你碰到的那段爱怎么样，你还是要对得住自己，狠狠爱一次，跌到满身是血，骨头都碎了都没关系，置之死地才能后生。爱错了人就要放手，如果在你面前这个人身上看不到爱情的话，那就走吧，前面还有更好的等着你。在后台，在微博经常听你们说起自己的故事，有人说我很喜欢他，但害怕付出一切后什么都得不到，有人说分不清他是套路还是真心，喜欢但不敢靠近，还有人说每次都是失败告终，不敢再轻易尝试了。其实爱情就像王者荣耀一样，游戏开始前心里想的结果一定是稳赢，当你倾尽一切精力花费很多时间后，最后却输得一败涂地，连输几场下来就不敢再重新开始。爱情就是一场又一场未知的冒险，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人的一辈子那么长，输几场没什么好惧怕的。错过一班车还能等，错过一场电影还可以买下一场，错过一件断码的衣服可以预定，错过一个人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喜欢就往前冲吧，别等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，天知道能遇到一个可以心动的人有多难得，即使天寒地冻路阳马亡，也要不顾一切的爱一场。管什么能不能走到最后，爱一天有一天的温柔。 有一天你问我相遇究竟有多漫长，我竟然无言以答，一个眼神一句话就像一瞬间，可是漫长的又像一生啊。每个故事该从何讲起呢，说不尽的人说着说不清的话，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切都会一样，有迷人的开始和平淡的收场，今夜月光又抱着你和我，照进心中那遗忘的光，

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，对不起，我已经不需要你了。下雨的时候最需要你的伞，可是你迟迟不肯打开。生病的时候最需要你的药，可是你迟迟不愿送来。每当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总是不在身边。每当我想要依赖你的时候，你总是把我拒之门外。渐渐的，我明白了，一个人坚强的久了，别人也就不会那么心疼了。一个人懂事的早了，别人也就不会那么照顾了。可是如果可以软弱，谁愿意坚强？如果能够有人陪伴，谁愿意孤单？如果不是一次次的被拒绝，我怎么会头也不回的转身？要不是一次次的被敷衍，我怎么会攒够了这么多失望再离开？树叶不是一天变黄的，人心也不是一次变凉的。谁不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？谁不想要一个踏实的肩膀？因为总是失望，所以才自己找希望。因为总被推辞，所以才什么事都自己扛。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不在。当我自己一个人能应付所有的时候，我也不再需要你了。我会自己看好天气预报，随时随地的在自己的包里放一件雨衣。生病了，我会自己去医院。我再也不用翘首以盼的等你出现，再也不会望眼欲穿的等你陪伴。我已经不再需要你了，就如你当初躲避我一样，这一次换我推开你了。我不要你了，再怎么喜欢，我也不能继续委屈自己了。我不喜欢你了，一个人坚持一段感情太难了。我要放弃你了，我想找个会疼我、会照顾我的人在一起了。我要离开你了，我也想过再坚持一下，可是我的骄傲已经不允许了。那就这样吧，我对你的喜欢也只能到这里了。对不起，以后的路我都可以自己走了。我已经不需要你了。始终结总是没变改，天边的你飘荡白云内，苦海翻起爱恨，在世间难逃避命运，相差相信是缘分。 在世间，能逃避命运相衬，竟不可接近，和我应该相信是缘分。

按下 off， 一切结束。也许有很多人也这么想过吧，可是他爱过你，或他让你以为他爱过你，他单方面撤出的时候，你还在爱着他的关心里，你还习惯夏天的时候为他选最甜的西瓜，做最冰的果汁，吃饭的时候习惯迁就他去最辣的川菜馆，习惯闻着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入眠，习惯看见适合他的衣服就掏钱包。或者他从未表示过爱你，但也从未明确拒绝过你，你约他吃饭他有时候也会来，你约他夜里出来玩他也会赴约，只是从来不单独跟你在一起。你觉得他的态度总是倒是无情却有情，好像自己还有可以进步的余地，也许有一天他会接受你。很多故事和电影里表现过，一个女人不顾一切地对一个男人好，她一开始不明白，但历经波折之后终于明白，这个女人才是最适合自己的，而自己早就不知不觉爱上她，于是开心地驾着七彩祥云来了。只是现实生活大多没有为你准备好这么多的波折，你很难有机会去跟一个人出生入死，生死不渝。为了救他，带着小青去昆仑山千里到仙草，陪他跟天下所有门派对抗，之后隐遁江湖，在危机时刻救他一命。不不不，实际上我们能做到的不过是给一点关心和支持，甚至如果你并不是那个已经要跟他共度一生的人，你能给的关心和支持都是有限的。他崩溃的时候你不能抱着他睡，不能展现你所有的温柔和体贴，因为他会找的第一个人不是你。而从根本上来说，一个心疼你爱着你的人是舍不得让你做这么多的。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就会凡事为他着想，不论是选见面的地点、吃饭的口味，或者他想做的任何事，跟我们一样，男人也是这样爱一个女人的。他们舍不得你走太多路，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，他们会选你最爱吃的菜系，自己陪着甘之如饴。相信我，大多数男人比女人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想跟谁在一起。如果对方说了已经不爱你，相信他；如果对方从未表态过接受你，相信他，他真的不准备接受你。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在爱着他的关心里，就先告诉自己，联系他之前忍五分钟。不管是准备打电话、发短信，还是准备 QQ 或微信，停住你准备点向他名字的手。这五分钟你可以看一篇短小的文章，它为你带来精神上的愉悦，可以吃一颗苹果，它为你提供维 C 和健康，可以敷上一张面膜，它帮你保持肌肤鲜嫩。如果在办公室，你甚至可以处理完一个订单，这个订单也许会为你带来一份不错的收入，甚至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。五分钟后可能你就不那么想跟他说话了。其实通常跟这样的男人，你也并没有多少要说的。对已经决定放手的人，恐怕要说的话都不那么令人愉快。讲述幸福的过去，他正在消失。谴责对方的负心，那只会带来尴尬。勾画美好的未来，相信我，如果有这个打算，他不会离开你。而那些跟你从未开始过的男人， 恐怕一直也不会有太多话可说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两人都不能在一起，阻证至少到目前你们都没有在一个频率上，换言之也就是没在一个世界里。而你生命中宝贵的五分钟可以用来做多少美好的事啊。 你要旅行，我还能不能去？你不开心，我还是不是原因？总不确定，我还能够靠你多近？两个人翻来覆去，你的坚持是一般的语气，你的关心都有些小心翼翼，还爱着你，我要怎么才能适应？两个人只剩朋友关系，就让我一个人适应，消失在你的世界里，坚持是一般的语气，你的关心都有些小心翼翼，还爱着你，我要怎么才能适应？两个人只剩朋友关系，就让我一个人适应， 还没说再见，就再也不见了。不是所有离别都能说一声再见，往往还没说再见，就再也不见了。在心里对遥远的你道别，一切都要在这一刻画下休止符了。曾以为再见表达的是一种期待，期待下一次的相见。我对你说过很多次再见，每一次说完我都非常希望时间过得快一些，让我尽早再次见到你。我想要和你在余生说无数次再见，能够一直在一起，会舍不得分离，会期盼见面，直至我们离开这个世界。很遗憾，我们不能一起走到生命的终点，只能一同迎接感情的终点。我以为我们会有一次正式的告别，会带着祝福对方的心情，郑重地和对方说一声再见。只要说了再见，我们就会背对背走出彼此的生命，从此各不相干。但我没有想到你会提前离开，把我一个人留在原地。你似乎对我，对这份感情毫无留恋，最后连一句再见也不想说，就这样潇洒地走了。说惯了再见，从来不觉得这么简单的两个字竟然会如此沉重，竟然有种害怕这会成为遗憾的惶恐。原来再见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再也不见，不管这句再见说了还是没说，已经走到尽头的两个人最后还是会别离。只是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，两个人同时离开，而是你一个人先走，好像我被你抛弃了，还在等你回头一样。还没说再见就再也不见了，这样也好，你就看不见我为你最后一次流泪的凄惨样子，只会记住我最美的样子。该结束了，擦掉眼泪，告别你这个过客，我还要继续走我的路。晚安各位听众，我是正一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 爱从来不可能理智，投入了就难以自持，幸福是做爱做的事，用飞蛾扑火的方式，用飞蛾扑火的方式，做一个快乐的傻子，一辈子就只此一次，接近于完美的奢侈。我们多相似，爱上了就不容一点瑕疵，怎能坚强执着？像所有平凡的女子，也有多少心事不与人知。两难的自知，不用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现在生活在哪个城市， 未来陷落的城市， 对方现实想要把日子都过成诗，我们偶尔。偶尔。 爱上了就不容易点下次，怎能牵肠几句爱上所有平凡的女子，也有多少心事不与人知、哦哦、不用知道你叫什么 都过城市，我们偶尔停止，偶尔 色尽沾着体绿黄淡，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，一心惨淡却无比期待你的关怀。让纠缠显得孤单，你肆无忌惮，你气沉难返，用词刁钻，要观又感，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。会变习惯，维护着喜欢，赐予的快感。 习惯让自己难过。